不平一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哪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吃饭，个肚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烂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喎。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星期六晚9点钟啊，新闻炒冷饭又同大家见面啦。点啊，文女今日冻唔冻咁啊？ 哇，热到喊出嚟啦，系咪先？ 系啦，我都系，我平时咧一入 知唔知点解会咁热啊？因为直播室气温24度咯，出面气温18度左右啦。 系嘛？我平时一入直播室咧就话呢度次次都一定投诉话，点解呢度好似殓房咁冻噶咁样？ 唔系殓房咁冻咯， 系好似雪柜咁冻噶。 因为唔系啦 ，CIE 先至系殓房啊，呢度已经正常咯。OK， 系同室外气温系正常嘅。 系啊，唔知点解搬学校啊，咩都系好冻咁啊。唔知点解直播室咧又系成日教到冷气好冻。咦？但系今日我咧唔冻。点解啊？因为 着咗两条裤啊！ 系啊，唔系呢个问题，系因为个人本身轻啊。点解咧？因为我家中咧嗰个宽频上网咧呢嘅两日嚟接二连三咁样系断线喎。阴公，你有冇试过上唔到网啊？ 梗有啦，前几日先发现。 哇！真系有嗰唔系 发生 系即系嗰间咧上网系边间公司咧就唔讲啦，即系遗传厚道系嘛？但系即系佢接二连三咁样断线，真系好叻嘅。你知作为一个， 你同我用咪系用紧同一间噶？ 唔知啊。 你用咩噶？英文字母定系咩？ 咪有好多线噶啦嗰个。 哦， 系啊，即系出好多线啦，间公司又成日俾人斩咁样噶嘛。好危险，所以 就是、我系试过英文字母嗰间咯，但系唔知佢发生咩事。 哦，就系点解咧？即系我屋企呢两日嚟，哇，接二连三咁样断线。你知啦，对于我啲宅男嚟讲，即系冇得上网系几咁流暴噶。 你唔知宅男咁简单，应该系一个小唔系一个大毒毒。 即系嗰类啦，咁样。即系你知我啲，即系对时事有一种执着噶嘛。每日起身咧都一定要上网睇新闻嘅，哇！突然之间上唔到网睇新闻，哇！个人系点咧？个人就即系唔安慰啦，即系 咩啊？咁你部电话又自己有个嗰啲上网 plan 噶？ 哇！嗰啲 3G 嗰啲咧，用下 WhatsApp 都仲得。哇！你话上网就简直系 咩？上网都仲得，你只要唔系睇片都仲可以噶嘛？ 系啊，咁我有时又想中意上 YouTube 睇下片噶嘛？ 咁 一断线系点咧？一断咧就断几粒钟噶啦。 啊、 哇，好辛苦！咁但系佢断线之余咧，都未够阴功。佢最冇阴质嘅地方就系断下嘅时间咧，佢会突然之间咧，会上翻到网、哦。 咁你一睇到嘅時候你就好驚奇，哇！咦，終於有得上翻網啦咁樣。點知咧，你上網嘅時候咧係慢到不能夠，喺異常地慢啦個速度。 跟住之後冇耐咧，跟住又會無啦啦有一集咧斷咗，跟住之後又再俾你上翻咁樣係嘛？ 係啦，咁點慢法咧？係慢到係個人會燥嘅，即係點樣咧？即係就算係上， 即係撈個 page 都要幾分鐘咁樣。 我仲記得去 YouTube 嗰個首頁咧。都要三四分鐘咯，喂咁點得啊？即 係咁你撈條片都已經成個鐘 啦。唔係我平時係真係快到一撳就出啦嘛。係 啊， 咁我而家咁樣即係麻煩啲咯。 我覺得上網有啲麻煩就係因為會冇 WiFi。 係啊，我屋企係用 notebook 噶嘛，咁就冇 WiFi 咁就所以導致到部 notebook 都上唔到網咯，真係好慘。 好彩我屋企有 desktop 有。 佢斷斷續續咁俾你上下，又唔俾你上下，嗰下吊你人喎，嗰下真係攞命啊嘛！咁之後點解救呢？咁唯有係喂點解救？即係自己又唔識嗰啲嘢，咁唯有係打佢嗰個有百幾二百條線，但係得一個人聽嘅客戶服務熱線啦，即係一百幾幾幾幾幾幾嗰啲啦。係啊， 跟住入去就係講選擇廣東話，請按一。 係啦，一打佢電話嘅時候咧，你冇諗住即刻有人聽你電話喎。即系 你要揿完一字之后，跟住再揿八啊，咁样与客户服务员联络， 有一大 按八字咁样， 即系一大轮嘅电话录音啦。即系你上唔到网啊，个人都竟然系燥噶啦。你再问咁多把鬼问题，什么咩？广东话请按一字啊，住宅用户请按一字啊，现有用户又请按一字啊，咁样之后又点样确认身份？即系揿完一大轮咧呢啲number之后咧。先至俾你去接通嗰個客户服務主任。 喂，你都算好啲啊！咁咧，咁你登記人係你屋企，係你爸爸定你媽媽？ 我老豆咯。 唉，咁你就好啦。你知唔知啊？我登記人係我老豆啦。咁每次電腦出咗事嘅時候咧，咁我老豆就揾我咯。係。咁我老豆又唔想睇撳呢啲咁嘅麻煩嘢噶啦。係 啊。 跟住佢就會直情懟部電話俾我，跟住佢就會好自然、好自然、好自然咁自己鼠咗落街。 系啊， 佢买几嚿嘢食上再上嚟啦。 系， 跟住佢数落街嘅时候，我打电话噶嘛。 系、啊， 咁佢就话：你系咪登记机主本人咧？跟住我就， 咁你可以扮男人声呃佢先。 咁都好似嗰、那个你好系咪余先生？系，我系余先生咁样扮声嗰个录音系嘛？ 得嘅，你把声 OK 嘅，即系。 哇！ 你除咗个人似之外，其实把声都似噶嘛。 哇！咁睇得起我啊！咁以后嗰啲改 plan 嗰啲，我都可以模仿我老豆把声啦。 喂，咁你唔好以为揿完啲电话录音咧，就有人听你电话喎。你仲要听翻三五七分钟嘅音乐啦。 六就 指 嗰啲 friend。 系啦，嗰啲音乐真系攞命，咁先至有人会听你电话。而听你电话咧，啊，咁你会觉得终于有人听你电话，以为。有一嚿啦， 系啦，跟住佢就头三十页会讲开场白， 系啊，嗰啲咩开场白？开场白系点样嘅咧？ 你好，我 系 你嘅客户服务员，我姓 Ray 嘅，请问有咩帮到你？咁 我次次听呢一段嘢咧，都以为系电话录音嚟噶，点知原来先系，原来系真有人真系听嘅咁样。咁然后佢听个电话啦，咁你话咧，第一嚟咁又话喂上唔到网喎，咁样，咁佢就循例咧就会帮你 check 下附近有冇，即系你住紧栋大厦附近有冇维修嘅工程啦。咁會轉線去大度 check 嘅，咁一轉咧又三五七分鐘，咁又聽下音樂先啦。 六嚿紙 即係嘥我電話嗰啲電話費就唔講啦，都已經唔計較呢啲啦。哇！咁之後一翻嚟嘅時候就話：哎呀，你附近咧冇冇維修工程喎、啊，咁樣。 係啊，通常翻轉頭都係咁樣講噶啦。 咁我話咁點啦？咁點咧？而家咁樣，咁佢話。咁就要揾師傅嚟上門維修咯。咁一約咧就唔係約即日啦，當然。 係啦，通常都係兩日後啲 friend 噶啦。 係啦，咁又一日後咁樣，哇！真係陰功。咁呢一日咧，我就要係過住嗰啲即係斷斷續續一上網，而上到網咧都仲係慢過只龜咁樣嗰啲上網咯。咁嗰啲咁嘅日子真係難捱啊！真係好慘，即係上網你睇段片咧。平時我中意喜歡咧，就上你條管咧，即係 YouTube 咧，就聽下歌解下悶噶嘛。家就冇得聽啦。我每日都要睇幾份報紙噶嘛，上網又冇得睇喎，真係慘。 係啊，我都唔中意咁樣。 唉，咁除咗呢樣慶之外咧，仲有另一樣嘢咧，係令我火上加油嘅，即係彷彿好似丹田之上咧有股熱氣咁衝上嚟，都接近係著火咁嘅程度啦。就點樣呢？就係、是、因為上個禮拜咧，我哋咪講咧話炒麵王咧$5一盒嘅， 係啊，跟住冇咗啦， 平到冇朋友啊嘛。 係啊，你講完之後叫咩送？ 咁你知道我住嗰度咧好旺噶啦，個角落頭咁樣，咁啊即係咁旺嘅角落頭就肯定係好多seven 仔啊咁樣。 係啊， 咁我經過每間 seven 仔都要留意門口有冇擺嗰個炒麵王嘅，一有咧就掃噶啦。 咁样，喂，睇自己嘢啊，唔好拆斗得噶，系咁咧就即系买咗几盒啦。你知我连续五日啊食咗炒面王， 仲你咁旺嘅区都有。 系啊，五蚊一盒， 我仲有， 我一趁低吸纳啊嘛。 咁你应该系走匀晒咧，你个附近啲 area 啊，即 系好 似 好少嘅啫。因为旺角呢个地方咧，差唔多每条街都有 seven 仔、OK 仔咁样。 系啦，咁你行完晒所有铺头，扫晒啲五蚊炒面， 唔系都系好抢手噶，即系嗰个售货。我首先买一盒先嘅，即系发觉唔对路啊，买多三盒咁样。 扫晒未啊？ 咁扫晒啦，咁就摆晒屋企。哇，连续食咗五日之后，发觉咦有啲料到啊，开始即系开始啲热气上紧嚟。即系因为我食亲咧都系呢、這个避风塘味噶嘛，避风塘嘅嘢又比较热气啦。 即系蓝色包装定红色包装？ 唔系唔系，黄色嘅。 哦， 系啊，你估唔到咧， 估极都唔中。 你点估得到系黄色咧？咁样一粒粒脆卜卜噶嘛，咁咧真系 feel 到有热气啦。咁迟两日可能咧就喉咙痛啊咁样个之类噶。 啊 死啦！真系可能听日开始要停啦。 哇！ 要唔能够再食啦。 你买住屋企仲有几多啊？ 仲有三两盒咁。 诶，你俾我得噶啦， 咁又冇，即系 俾我得噶啦，好快过期嘅咋，唔好啦，你我唔想，唉，为咗你健康着想，我牺牲我。 仲要呢个礼拜咧，唔知咩事，个人好唔自制咁样系咁食啲热气嘢。 啊！ 点解今日我食咗一底鸡蛋仔，再加一底格仔饼啊？ 你讲起鸡蛋仔咧，香港咧有间铺头咧出咗一个甜品喎。 系咩？鸡蛋仔甜品咁样。 哎，差唔多啦，咁就系咁样嘅。 系点样咧？ 咁就系好似用个新，其实系个下面俾啲网民恶搞啦，就系一个新地桶，唔系新地桶，新地啊，即系朱古力新地士多啤梨新地嗰只 friend 咧，摆做个底啦，跟住咧将一底鸡蛋仔插喺个雪糕上面，跟住咁样就要成为49蚊咯。 49蚊， 系啊！ 你知唔知我喺油麻地买一件鸡蛋仔，再加件格仔饼，即系几钱啊？10蚊就阴公。 系啊，跟住啲人咪话， 仲要你起晒咁，对于家长咧，叫佢都唔加钱啊。 系咯，跟住之后佢 6蚊一件，10蚊有两件，越做越大件添啊！快啲啊，点啫？ 跟住嗰啲网民咧，咪恶搞咯，将佢哋话。做生意呢个人都几有头脑，但系买嗰啲人都几蠢。 其实即系原理同呢个老麦咧，即系卖嗰个苹果批新地差唔多啫。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将两样嘢卖唔晒，即系卖唔晒嘅嘢捞埋一齐，扮下新花款咁样又卖啦。 系啊， 你冇话喎，我就平时去旺角即系朗豪坊嗰度 M 记咧。 你冇话过真系有人食噶？ 真系有人买喎、 啊，我冇试过、啊。 我有时我上去买啲9蚊包，即系而家嘅10蚊包咧， 系要10蚊啊嘛？ 系啊，而家10蚊，佢全部冚唪唥加1蚊好似，即系仲出咗脆薯王添啦，即系顺带一提。 如果十蚊 呢 个 等等都要试一试。 脆薯 唔系脆薯王， 咁热气你仲使？ 唔知啊，谂住做完节目之后，即系 后，下个礼拜先。 人一世，物一世，你知佢嗰啲唔系成日出噶啦。 开成啦，开成先食啦。 唉，咁样，咁即系。原来真的有人吃的那些苹果批新地 鸡蛋仔新地都有人吃啦。 在哪里的？喂，得闲要整 在油麻地 有油麻地 是啊，都是油麻地的小食那些甜品铺、 啊、油麻地是挺多这些东西吃 的、啊、但是喂那 是 他这样买49蚊、啊、 仓爆紧了 鸡蛋仔9蚊、啊、现在新地几钱、啊、新地都是10蚊左右、 啊、 加上不用20蚊， 哇，好，那就很抵， 他的那里要49蚊，但他有一样独特的地方呢，就是他们的鸡蛋仔是 Oreo 味的， 即系点啊？ 个鸡蛋咁鸡蛋仔平时都朱古力味同原味噶嘛， 系啊， 佢有 Oreo 味咯， 哦， 所以佢特别啲厨仔呢度，但系特别真系个价钱都几特别咯。 系啊，点食啊，大佬系咪先？即系平49.几呢啲可以食个咩三层嘅心太丸都得啦。即系讲翻甜品嘅话， 哦， 喂，咁即系，唉，即系咁兴嚟讲咧，又要讲翻啲开心啲嘅新闻，咁咧就。咁咧就可以即系讲翻啲开心嘅新闻啦。呢单新闻咧就发生喺今个礼拜初嘅，咁就系一件闻者开心、听者窝心嘅新闻啊。嗱，就系一位咧，即系都可以讲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嘅天王级人马。咁就最近就拉埋天窗啦，咁样知唔知边位啊？ 周杰伦。 系啊，喂，唔经唔觉咧，原来周杰伦咧36岁噶咯。 其实咧。小豬都是差不多 是吗？ 是啊， 但樣子完全不像、啊、即好像比我還年輕過我樣、啊、 你的樣子出名老的啦，你不要拿他來比啦， 那是即是哇，36歲真的不經不過，我們中學的時候我們看著他出道的，是吗？ 看著 我唔记得啦。 我记得当时系小六定中一嘅时候，佢 唔系 出 道咗好耐嘅咩？ 系好耐啊！咁 我中一小六嘅时候，咁都好耐啦，系嘛？ 吓，小学嗰时先出道，我以为应该系好似罗志祥嗰啲咁样咧，要小一二咁，我已经佢已经出道咗。 冇边咁快，佢嗰阵时未红嘅，即系做下啲综艺节目嘅主持咁啫。 通常都系综艺嗰度开始发发起 嘅。哇，细个咧即系我哋睇住佢大啦。咁周杰伦即系一开波嘅时候，佢就经常俾人话，即系 佢歌词真系两喊出嚟， 即系成日俾啲歌乐坛嘅前辈批评话，即系咦你唱歌啊，听唔到你讲咩嘅咁样噶嘛？ 咁啲人咧唱歌咪要字正腔圆嘅， 系啊， 佢系两度喊出嚟咯，好冇？两度呢1999咧，完全系、 啊， 完全系 feel 到佢系 佢将即系佢将国语嗰下卷嚟发挥到淋漓尽致嘅境界， 完全系强国人嗰种卷嚟，即系嗰种咩啊急口令嘅。 佢仲要有一下，佢仲要有一排咧系出啲快歌，即系譬如咩稻香啊。 是啊， 夜曲啊， 听妈妈的话 啲 friend 啊， 仲要唱快歌，快得嚟仲要咁靓咧， 啊、 完全系听唔到讲咩啊！咁但系我又几中意喎，即系我由细到大都， 但系佢真系啲歌又几好听喎，但系系唔知点解靓得嚟会好听嘅歌手咧、 啊， 真系得佢一个人做到啦。 仲有冇其他都未必有啦，咁样咁原来佢女朋友唔系佢老婆啦，跟住系咁啊，周太咧就。就叫昆凌啊嘛，叫做 系啊，佢个名字其实都几 我唔系第一次听嘅时候咧，以为系地方名嚟嘅。 系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到 好似中国真系有个咁嘅 地 方 啊嘛， 昆凌啲 friend 咁样啊，咁即系佢原来21岁啫。 系啊，佢17岁已经同明星拍拖 呢 样嘢。 佢17岁同周杰伦拍拖 噶。系啊，17岁已经同周杰伦拍拖。我回想17岁嗰阵时，仲喺度。浑浑噩噩过紧人， 点解嘅？ 过紧 DSE， 点解17岁可以同周杰伦拍拖嘅？ 系咯，真系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呢件事 我都想拍，我都想同周杰伦拍拖啊！即系如果 喂，好嘻嘻啊！成件事 喂，原来佢21岁咁后生，即系周杰伦大佢15年喎，阴公 差唔多 做得佢老豆喎！即系如果衰11嘅话， 如果衰11的话， 即系15岁，即系哇大15年，即系沟唔沟通到噶咁样。咁你有冇上网睇佢结婚嗰段影片？ 有啊，我想讲好似拍紧 MV 咁靓咯， 真系浪漫到黐线、啊。 我想讲真系劲似拍紧 MV 咯，啲排场啊，跟住影相技巧、拍摄技巧， 啊、 全部都好似 哇！嗰啲镜头咧系有路轨有成， 系咯，又真系劲路轨 feel 咯。 咁就佢哋系喺呢个英国嘅教堂结婚啦。 嗯，但系周杰伦都几锡 fans， 就算结婚咧，之后啲 fans 喺出面等佢咧，佢换完衫都即刻同 fans。 哇！嗰间咁嘅教堂，哇！老年咁大噶，哇！我见到成个操场咁大，即系我一般即系对教堂嘅认知都唔系咁样噶嘛。 即系香港啲细啫， 佢嗰啲哇长好长噶，成100米可以攞嚟赛跑得，即系咁犀利噶。即系段影片，即系唔讲，以为系拍紧电影啦。 即系拍紧 MV 啦。唔系，但系原来佢女朋友咧之前都拍过周杰伦有一首歌嘅 MV 嘅。但系最后尾咧，因为周杰伦咧为咗保护佢啦 ，cut 走晒，拍完之后 cut 走晒佢。点 解要保护 咧？唔想公开住咯。 哦。 因为周杰伦不嬲低调开啊嘛。 咁啊，系几低调嘅。咁最紧要仲有一单嘢紧要啦，就系你成段片咧嗰、那个背景音乐咧，原来系由周董咧亲自创作嘅。真系劲，超劲！嗰啲咁嘅交响乐团咧，系由呢个英国嘅英国嘅弦乐团咧，弦乐团系嘛？点读啊？唔理啦，咁就弦乐团嚟演奏喎。哇！真系浪漫到非常。 你可以噶，你可以噶。 即系佢本身个人又靓仔啦。 你都可以噶。 再加上佢老婆，哇！嗰条婚纱系嘛？ 诶、哎，嗰个唔系嗰条婚纱嚟噶。嗰条。 那條 不是婚紗，那條是龍來的，那條是很長的， 是床單來 的，真的很長， 神經病為什麼這麼長的，其實我不明白這麼長有什麼意思， 站在宣誓的位置，然後那條裙的尾 在 門 口， 不 是用來做什麼的，其實這麼長，我真的不知道， 我聽說是很長， 那條尾是用來做什麼的，真是不解之謎，就是這樣，是不是其實他老婆是不是混血兒來的？是不是跟我一样 啊？是啊，他老婆是混血儿来的。 他的样子有点怪怪的这样。 是啊，他爸爸，他妈妈就是中国 mix 韩国，然后他爸爸就是英国， 是 不是俄罗斯？好像是俄罗斯定不知道什么。 哇，这么正的。 是啊。 你知不知道通常混血儿都比较靓仔的？ 女啊，昆明系佢系 mix 嚟噶。 系啊，就系所以话唔系话比较靓女咯。 你系个靓仔。 混血儿的男仔比较靓仔，混血儿的女仔亦都比较靓女，因为佢集百家之大成啊，佢拥有咗唔同国家唔同血统的嗰下优点咧。 其实咧，我都系 mix 嘅。 系咩？我都系、啊。 你 mix 边个？ 香港同埋九龙咯。 嗯。 系啊，我老豆香港人嚟噶嘛，但我九龙人嚟，即系咁样咯。咁都系 mix 啊？系咪未见过咁靓仔嘅混血儿咧？咁样。咁啊，即系。即系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啦！ 我应该话未见过咁 local 嘅混血儿。 喂，即系做男人做到周董咁样咧，真系夫复何求啊！同埋佢除咗唱歌之外咧，佢拍啲电影系最为之精彩的。 哦，真系好少睇电影。 系咩？ 系啊。 冇理由啩？ 系啊。 佢拍嗰啲咩？即系唔能够讲嘅秘密嗰啲，即系你惊话冇睇。 我真的冇睇， 真系冇睇， 真系冇睇。我讲真噶，认真 serious。 不能说的秘密、哦。 能说的秘密我未睇啦。 咁样，唔系你真系要揾人咧，你嗱一声翻去煲翻只碟先。 嗱，冇问题，煲都冇问题。你下次咧唔好迟到，要早到半个钟头同我 set 好晒所有嘢，跟住咧我用嗰半个钟头嚟煲。 系啊，其实即系周杰伦而家唱歌咧，你觉得佢仲系咪捋下捋下咁样啊？ 好好多啦，稻香嗰阵时咧，真系捋到阿妈都唔认得。睇歌词吓、啊，原来你读紧呢句咩咩，听听嗰句歌词唔记得咗咩？ 系啊， 咁上下啦，咁上下佢望住歌词，我都觉得佢唔系读紧嗰句咯。 即系佢经常都俾人批评呢啲嘢噶嘛，但我不扭都撑佢嘅。 不扭啊！ 因为我觉得即系唱歌嘅嘢咧，每个人都有唔同风格噶嘛。 啊啊！喂，咁地大咩风格啊？ 地达都是一个很 rap 的很跳住舞咁唱的风格咯， 好 rap 佢唔 rap 咯，我觉得 咪少听啊嘛，你即系考起我， 试验你啦，而家系俾个氹你踩， 即系边个话唱歌一定要清楚咁样噶？即系我哋觉得，即系世界上 咁得啦，我做节目都有自己风格，我要懒音咁过，嗱咧就 都得嘅，都得嘅， 要香音。 听到咪得咯， 变咗呢啲好爱尖啊！ 或者歌嚟讲咧，就有好听啦，或者唔好听嘅歌噶嘛，即系冇话应该要点唱噶嘛，咁、即系冇话啲即系旧人系要字正腔圆咁唱，咁你又打后嗰几十年都要人哋字正腔圆咁唱 咯， 咁周董唱歌有冇尖叫啊？系咪即系有冇 耶耶耶？ 有冇起身咁叫啊？ 冇。 咁好唔好听啊？咁周董唱歌 唔使叫都好听啊！ 咪就系咯，咁即系好听嘅歌。 因为讲广东话仲正过讲如喺香港讲开广东话嘅人 咯。即系唱歌好听就未必系要大叫噶嘛？即系我都唔讲嗰个字嗰只字啦。 耶耶耶！ 啊，所以即系依家啲歌手咧就好喜欢。即系大叫啊嘛，唱歌， 啊、 尤其是系都要话俾人听我系歌手嗰啲歌手， 阿国际 jam 嗰啲 friend 啊， 系啊系啊，咁、即系一啲即系唔唱歌嘅嘢，有唔同嘅歌，亦都有唔同嘅风格。 有冇听过佢嗰次开演佢开演唱会嗰阵时讲嗰啲嘢啊？ 讲咩啊？ 佢有一句咧，佢就讲话。香港嘅朋友呢啲好啊，嗱咁样向音之后，跟住佢就讲咗句：我系 jam 妈， 哦， 妈妈我妈。 佢老母， 我系 Jam。 阿 Jam 嘅老母系咩啊？ 阿 Jam 妈咯，我系 Jam 妈。 咁样，喂，讲开又讲咧，你讲起演唱会咧，我仲有一单嘢就系发觉，原来周董咧，哇，佢一身嘅肌肉真系好 fit 咯，咁样哦，有冇留意啊？ 你咁样讲出嚟好嘻嘻喎，成件事。 系咁，即系男仔睇男仔都系欣赏呢啲嘢嘅。 系咪啊？ 系啊，哇佢。不知道为什么穿裤子出街呢那条腰低到呢 是真的被人看到那些人鱼线啊那些东 西。那些不是看人鱼线是后面那条线啊。 什么线啊 你说是什 么线 条、啊、腰下面。条腰下面那条叫什么线啊 人鱼线咯。 啊是啦是啦实在。 那不是就是说人鱼线咯。 不 是。不用说你那些鱼尾纹、 啊。你还没get到是什么线啊 不是我即是这个。好正经啊节目， 系咪啊？ 唔好搞到 cheap 晒啊！咁样咁，喂，整首歌先。嗱，呢首歌咧都系呢首歌咧都系周董嘅咁样，亦都系非常之喜欢嘅歌啦。咁样，喂，有冇听过呢首？唉，不过即系你都冇睇《不能说的秘密》，咁又点会识呢首歌咧？ 呢首歌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呢套电影入面的其中一首配乐啦，即系插曲咁啦，亦都系我最喜欢的周杰伦一首歌。冇时间啦，要讲啊，歌名就是《蒲公英的约定》啊，咁样。 小雪篱笆旁的蒲公英，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他唱传来唱的声音，多少年后也还是。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夜阑人静。 停不了的音乐。 好几天无阳光照耀，这些都不紧要，梦太少，哇哇不得志太多，忽略心跳。 逢星期二晚11至12， 想与你再续新期，逐寸逐寸地走，演尽这种美。 欢迎你走入属于 Andy 的私人空间。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吃饭，个肚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9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翻到嚟下半部分嘅新闻炒冷饭啦。哇，而家几多点啊？ 而家9点半过啲啦，咁个气温就18度左右啦。 啊、 不过直播室个气温咧，就唔知点解好似夏天咁热，24度。 梗系啦，即系热好过冻啊嘛。 喂，唔得、啊，个个礼拜讲一次，我就嚟觉得自己好烦啊。 咁咧，喂，有冇试过食霸王餐啊？ 霸王餐？ 系啊。霸王餐啊！ 喂，喺香港好难发生嘅，我觉得 系咩？ 我觉得真系好难发生啊！你边度可能食到霸王餐？嗱，我系讲有一间嘢咧叫淡乜啦，或者系乜仔啦，跟住 明噶啦，明噶啦。 跟住咧，咁佢咧就如果你食霸王餐咧，跟住唔俾钱咧就走咗咧，佢就会喺 CCTV 嗰度 cap 翻你张图，大大个样，诶、哦，跟住粘喺个门口嗰度咧，圈住咗你， 系啊， 跟住话你走数，哇！你咁有乜可能会唔要 face 食霸王餐啊？ 即系而家一街都系呢、這个咩啊嗰啲闭路电视嘅时候咧，就好难走得甩嘅。 系咯。 喂，咁但系有时候我哋食饭啊，最惊嘅情况，有时真系好难避免啊。即系食完饭先拎个银包出嚟睇下，咦，居然冇钱喎、啊！咁样你有冇试过咁嘅情况啊？ 喺我身上系唔会发生，因为世界上有八达通呢样嘢噶嘛。 八达通点找数啊？你平时 咩啊？你 嘟 咁咪得咯？你学校食个饭嘟咁咪得咯？ 未必系有八达通嘅地方，可能系一啲茶餐厅啊。正如你头先讲嘅淡哥咧、 啊， 都未必有八达通能够找数啦。 我未试过、啊， 又或者 咁 seven 嘅情况， 又或者你食饭食完嘅时候。先至發現原來你銀包跌咗，又或者冇帶銀包出街，唉咁啊瀨計啦！咁樣你真係唔知道，你除咗 打電話求救咯， 係啊，我都試過呢個情況啊。 我覺得咧打電話求救呢個係盡顯你究竟你係多真朋友定假朋友嘅情況，真嘅朋友會出嚟救你，假嘅會唔理你。 即係通常唔會自己一個食飯噶嘛，咁所以就嗰次就冇帶，唔係冇帶銀包嘅，有銀包不過冇曬錢。咁就即刻揾朋友借咯，系啊。咁啲朋友见你咁样， 如果一齐食饭嘅时候，发现自己唔够钱就试过咯，冇话即系一蚊都冇咁样咯。 系啊，咁即系问朋友借咧，都应该会借俾你嘅，即系都唔会睇住你食霸王餐，又要洗碗，又要俾人拉上差馆咁样噶嘛，系咪先？ 洗完碗之后再俾人拉上差馆啊？ 唔系洗碗，我谂即系洗翻几个钟都够噶，即系加下洗碗都50几蚊一个钟噶。 系啊， 即 系 将来失业嘅时候都可以去做下。 喂，唔得会变主妇手噶。 系咩？你戴手套咯。 都会变噶。 点解咧？ 同埋好易敏感噶。 咩敏感啊？ 整得多。 用爱肤坚啦，用爱肤坚皮肤喷射剂。 手都用爱肤坚。 都得噶，唔系咩？咁咧就喂，你知唔知咧？原来。大陸有間餐廳咧，就真係奉旨食霸王餐喎。點解啊？喂，因為原來大陸根據呢個中央社台北13日電，即係唔知乜嘢，即係文匯網嘅報導咧，就話大陸河南鄭州嘅一間餐廳咧，與呢個整容嘅公司咧就合作，推出呢個靠面口揾食嘅活動。 啊啊！ 知唔知点样靠面口搵食先？ 即系好似老懒咁样，你落去唔带钱，跟住咧就会有人俾钱你搭俾钱你搭车啊，或者系甚至请埋你饮啊咁嗰啲啊？ 就唔系咁样，佢呢、這个呢、這个宣传嘅活动都几有创意，就系话原来咧。佢呢间餐厅嘅门口之上咧，就挂住靠面吃饭四个大字。咁参加活动嘅顾客咧，需要进行一次嘅容貌嘅扫描仪嘅面部扫描啊！ 啊！咁即系你冇整容就俾你？ 唔系咁样，唔系咁样。佢话要领取呢个容貌嘅号码牌，再由专业嘅美学专家根据面部评分表嚟到打分数。咁每个半粒钟咧就评选一次咁样噶。 哇！系人哋影你定你交张自拍先？如果交张自拍嘅话，私影 B B 都得啦。 系情况系，即系佢门口咧，间餐厅门口有部机，咁你行埋去攞个头咧，对住佢部机，咁部机咧就会 scan 你个样嘅。咁佢个样点咧？咁原来如果佢发现即系 scan 部电脑 scan 你个样，发现哇你块面即系你个样，哇靓到不得了、哦。咁你个分数高嘅时候咧，咁就食嘢唔使钱啦。 哇！通常呢啲事情只有发生喺我身上，你唉做俾钱嗰个啦你。 我呢啲应该可能爆分啊，部机直情 hang 埋添啊，咁样咯。你啊，咁就你又唔使谂啦。 系咯，唔使谂都好高分嘛，系嘛？ 原来一日咧只有50个名额噶，咁即刻引嚟好多自以为系靓女咁嘅女咧，就去睇下试下啦。咁即系好似你呢啲咁样，咁就去搏一搏，就单车变摩托咁谂住啊，即系排队擦面啊。原来呢个活动叫。即擦擦快，即系擦卡咁样擦啦，擦面咁就话有啲参加活动嘅小姐就话啦，好好奇啊，想睇下自己块面咧究竟值几多分，够唔够砌呢个霸王餐咁样。 跟住咧，咁啲人通常都俾人打翻转头啦。 唔系，咁真系有靓女噶嘛？即系唔系全世界啲女都好似你咁噶嘛？咁真系有靓女存在嘅呢、這个世界，特别系中国大陆咧就更加多呢啲喺民间即系。有很多隱藏、深藏不露噶嘛，係 啊，嗰啲女神啊，所謂嘅 係啦，係啦。咁原來真係有得食呢個霸王餐喎、啊，即係若然有好似周杰倫咁嘅美貌，又或者昆凌咁嘅樣貌咧，咁就掂啦。 點解周杰倫係咁係用美貌嘅？ 嚇、啊，周杰倫唔靚仔咩？你難道你認為？ 吓！但系你用到美貌呢个称，我觉得好奇怪咯。 系咩？ 佢好似你讲到佢一个嘻嘻咁样。 英俊啊，应该用英俊啊。 我覺得。但系，我觉得昆凌嗰个样子都 OK 嘅，但系 都 OK 啫， 但系都即系入到围咯，会可以入到，但系咧，我真系想问一个问题，咁 即系女仔评论其他女仔样，多数都系好 hard 嘅，好 mean 咁样。 喂，佢真系 mix 都靓嘅， 都 OK 啦，即系个样子，我觉得可以， 好似 可以再好啲咯，即系个妆咧，佢个妆咁样化唔系好好咯，咁样呢啲噶嘛，系嘛？ 我想讲你做咩扮色？ 好麻烦啊，即通常都是咁样嘅评论，即系女仔嘅嘢。 但系咧，我觉得咧，即系有一个问题。嗱，咁平时咧，你觉得好啲大陆人咧，好 点啊？ 好靓嗰啲咧，我通常 Instagram 见到啦，觉得好靓嗰啲咧，通常都有钱噶，有啲 Chanel 包包，跟住再唔系就 LV 包包咁样啦。 系啊，通常因为点解？ 咁做咩要去食霸王餐？ 唔系可能即系唔使钱嘅嘢，边有人话嫌多噶？咪头先讲嗰间嘢咧，应该有根据嘅，即系多数靓女咧。 如果 Angel Baby 去嘅话咧， 应该都咩啦？ 喂，而家世界上咁多 Angel Baby 样 系咩？都唔系嘅，人哋都话冇整容咯，即系冇整冇具米餐生猪肉得噶。 我冇话 Angel Baby 整容啊，只不过系啲人想整到 Angel Baby 咁嘅样啫嘛。 系咩？咁即系哇！呢单嘢其实呢间餐厅真系好犀利咯，即系佢用呢个宣传手法好见效啊，即系。咁多份報章都嚟到報道嘅時候， 咁佢係，我想問佢係入咗去食完嘢，跟住先照啊，定係？ 梗唔係啊，照完之後先照，先咩嘛？ 先食，跟住食嘢。 若然你係未照就去食嘅話，咁你恃住自己實係好靚啊，即係自以為好靚啊，照身鏡啊，靚爆鏡咁樣，咁你又食翻好大咁樣，係咁叫，係咁叫，點知原來食完之後你發現你個樣唔夠分喎，咁咪賴嘢。咁真系要洗碗先掂啦。 咁如果你唔够分嘅话啦，咁会点啊？ 唔够分咁咪俾钱咯，冇嘢噶。 唔够分你可以选择食，定系可以选择走啊？ 可以走，可以走，即系门口擦一擦块面咯。若然系够分嘅时候，咪入去食霸王嘢咯，咁样。 哦， 咁我睇我真系， 我觉得应该系通常够分先入去咯食咯。如果唔够分嘅话就走咯。 系啊， 咁梗係咁啦，即係可能多數都係貴嘢嚟噶嘛。 咁生意都幾難擔， 都唔會嘅，係啊，即係好似即係譬如我如果有日假日有得閒咁啊，去幫襯下咁咪。咪又有生意咯，咁样系啊，系咁样，咁即系，但系都有人就批评佢话呢间餐厅咧就太过注重啲样貌啦，即系我哋其实应该讲嗰个内在美啊嘛，而家呢个年代， 而家呢个年代就唔会讲内在美， 即系太过外貌协会咧，咁就唔系咁好咯。 唔系，你成日都系咁，你成日都咁样抨击我系咪？喺度我嘅自尊。 买个鼓励你啫，我呢啲叫做 鼓励我咩？去整容系嘛？ 咁样咁咧嗱，即系其实个样靓唔靓咧，都唔系话咁紧要嘅啫。即系靓唔靓咧，系睇你有冇自信噶嘛？有自信就靓噶啦，就好似呢首歌一样，哎、叫做《终身美丽》。 仍旧记得这拥抱。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 好，继续新闻炒冷饭啊！喂，今个礼拜咧仲有啲趣闻、哦， 有咩趣闻？ 有冇听即系我哋前特首咧董生咧呢排又经常蒲头啊？ 你贵姓啊，陈生？ 系啦，呢个几搞笑，即系我都即系讲完呢个贵姓啊，陈生，发觉呢句嘢好睿智， 好有问题， 好有智慧嘅一句广东话。 系，喂，贵姓啊，袁生？ 系啊，即系咁样，即系咧，即系就即系网民咧就系咁取笑呢单嘢啦。 啊、 其实呢些搞笑的东西真 可以无限 loop、 啊啊、喂，除了贵姓陈生之外呢，還有很多网民呢根据这个逻辑 就創造，唔係創造嘅，就講翻其實原來我哋平時生活之中咧都有呢啲講錯嘢嘅時候喎。 例如咧， 唔係我哋即係有時口快快咧，又會講將啲將啲説話前後調轉噶嘛。 啊、 有人讲过咧，原来话呢个系因为我哋个脑咧左右脑两个脑啊嘛，知唔知人有两个脑？ 系啊系啊， 原来协调唔到，协调唔到嘅时候，将前后嘢咧就会调转嚟讲咁样。 我成日都系呢个情况噶。 系咩？ 系啊，所以我要组织一阵、 啊。即系我平时，即系我哋啊，即系食得多螺蛳粉都会食螺蛳啦，讲嘢。咁所以其实讲错嘢嚟讲咧就。唔係話好出奇嘅啫，咁網民咧就盤點咗好多喎，呢啲真 係。講嚟下，睇我自己有冇瀨 過嘢。首先你即係陳浩最出名嗰句咩啊？ 同浸車 啊？唔係呢個唔係，係紅都面曬啊嘛。嗱咁咪就係將佢前後嗰日調轉咗咯。正常應該面都紅曬啦。係 啊 係 啊。 咁仲有咩？ 之後就變高登金句係嘛？ 係啊，即係沙灘嘅時候啊，有眼入沙咁樣。 喂，我都試過講一句都幾搞笑嘅，就係嗰陣時咧，又係中學嘅時候啦，咁就。食一間叫做淡乜嘢啦，或者乜嘢塔仔啦咁樣啦，咁樣 我仲有好多句分享你快手啦。 跟住咧，我就嗱話我個 friend， 因為我 friend 問我拎紙巾啦，跟住佢成日都唔帶紙巾嘅，跟住咧，所以我就口快快講咗句話，唔帶女人嘅紙巾。其實我都想講啊，唔帶紙巾嘅女人 係啊，仲有好多嘅，你譬如啲老師啊，一入班房就話，聽日突擊測驗咁樣。又或者一拍台，即系啲學生嘈得滞咧，拍台就话我唔要听到有声咁样啊，即系应该话我唔要听到冇声咁样啊嘛，又或者我唔要见到有声咁样，又或者喺 M 记嘅时候咧，你就 我想讲咧呢个时候咧，啲阿 Sir 应该最 seven 噶啦，因为又要闹人，但系又要俾同学笑翻转头， 系即系喺网上面有个人就分享话咧。在读紧书的时候咧，有几个同学就同几个同学一起去偷去厕所，咁就冇问过个老师，咁点知俾老师发现咗，仲捉埋添，当场人赃并获，咁个老师又好兴咁啊，你即刻同我翻厕所，即刻同我翻入厕所咁样，搞笑啊！即系譬如食完嘢咧，人哋又会话，即系喂你条菜有牙，即系一班 friend 去食嘢嘅时候咧。咁我埋单嘅时候，个收银就问：喂，你哋逐个俾啊，定系分开俾啊？咁样有冇试过？ 喂，呢个好唔掂喎！你逐个俾定系分开？ 唔系上堂嘅时候，啲老师咧成日讲嘢，因为教书嘅时候肯定成日讲嘢啊。 系啊系啊， 讲嘅嘢多自然有错噶啦。 系啊。 咁即系譬如个学生好曳，成日即系好多口喺度倾偈嘅时候啦，又企起身啊，乱咁喺度走嚟走去就、你同我企低咁样啦，即刻。 我试过咁讲。教啲小朋友嗰时咧，试过咁样讲错嘢 咯。系咁，你有冇试过买鞋嘅时候咧，即系试紧鞋嘅时候又话只脚都唔啱 size 嘅咁样，又系将啲字咧系即系调乱咗。 但系咧，你讲完出嚟之后咧，你系会捞到自己讲错嘢啦。跟住咧个 sales 咧就会，因为你讲太顺口嘅关系，你有可能会唔觉啦。跟住冇耐之后咧，你会觉停顿几秒之后，跟住就两个一齐笑咯。 有时会唔觉噶，即系譬如你话即系感冒抢入菌啊嗰啲，即系我哋视疮迷你枪啊，视疮迷你枪呢个搞笑，即系譬如你即系， 我想讲咧有个 YouTuber 啦，咁嗰时候睇嗰条片啦，咁佢 po 咗条片咧就 系 讲话佢着衫嗰啲style 咁样啦，跟住佢谂住讲橡筋裤，佢好自然咁讲咗弹弓裤。跟住我自己听到我都唔知嘅，跟住后屘我睇佢 Instagram， 我细个成 日张相先知道，原来系讲错嘢。 我细个成日讲嗰个公事包咧系市工包， 市工包 就冇着嘅脚仔，冇着嘅脚仔呢个几搞笑， 冇着嘅脚仔。 即系其实呢啲系好多傻嘢，但系又几搞笑。即系譬如人哋 WhatsApp，人哋 WhatsApp 都摆明显示系在线上，咁你仲问人瞓咗未？系好搞笑，即系可乐酒杯啊！有冇笑可乐酒杯啊？红豆冰酒红酒咩？呢个可乐酒杯呢个系比红豆冰酒红酒冰咧更加为之有趣。咁仲有啲咩出卖犹大嘅耶稣啊？即系调转咗。但系我觉得最惭愧嘅都系呢单，就系、是、你 M 记想要开心乐园餐嘅时候，你叫咗唔该要个冒险乐园餐。哇！呢个真系。 哇！ 那個受孕那個應該 get 到你說什麼，但他會忍不住笑咯， 是吧？是吧，有很多網民有分享說什麼凍檸茶要凍定熱啊咁樣咯，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去茶餐廳啊， 我試過俾人問熱奶茶，我嗰時要佢講話要熱奶茶啦，佢問我熱奶茶要凍定熱， 我咁樣，有嗰時候即係又會問你，咦你細佬大定你大啲啊？又話又話生你性別係男定女啊？呢啲你讀緊書定翻緊學啊？咁樣，即係問你。通常是的嘛，即是问人家 你做紧嘢定系翻紧工啊？ 系啊，即系啊，即系初次见面嘅时候就系问呢啲噶啦。 好霸气。 譬如你想讲啲好深入啲嘅问题，扮下自己好高深咁，你又可能会讲话，咦？唔知道地球自转一日要几耐咧？其实系自转一周啊。 自转一日要几耐？每一日。 有时咧，你想问下个礼拜二系几号嘅时候，你又会讲咗，喂，下个礼拜二系星期几啊？ 你啱啱都好似问过喎， 系啊，即系有好多电影对白咧，咪话我怀疑我老母唔系我亲生。 做唔到添啊！ 咪有啲咧系咁样咯，即系譬如吓、啊、死佬，即系譬如有啲危急嘅状况，俾人打劫啊，又或者诶戒损手啊，你要报警嘅时候，好紧张，好紧张嘅时候讲错嘢话，999几号电话啊，快啲咁样啊嘛， 我觉得。你呢个唔带女人嘅纸巾，突然之间好笑添。 系啊，即系有时候咧，你打去人哋屋企电话，起一拉个电话就话：喂，你喺边啊？咁样咯。 系啊，喂，我试过，我真系试过啊呢、這个。 系啊。 我试过打俾个 friend 啊。 咁佢点答你啊？ 佢话你打咩电话啊？你话，跟住我就望一望个电话啦。咁系、啊。 咁啊，你形容一个人咧，即系佢态度突然之间转变嘅时候，你就可能会讲话佢嘅态度360度转变。但其实360度即系自转一圈啦，即系冇变过咁样。咁正确啲嚟讲，应该系180度转变至啱嘅，咁样咯。都好搞笑，即系譬如 M 记嘅时候，你冇理由叫个葡挞噶嘛。 你好， 好正啊！即系你做 sales 咧，买又或者做收银咧，最罩忌咩？最罩忌同个客讲话俾 cash 定现金啊呢啲。入门口的时候最忌讲咩？到门系拱定推噶咁样咯，系呢个几搞笑。 话说咧，有样嘢好想分享，虽然唔系呢个唔系讲错嘢嘅。咁咧嗰次咧喺学校咧，咁就八号差唔多打八号风啦。咁八号风之前咩风啊？三号 系啊系啊。 咁三号波嘅时候咧，跟住咧咁学校嗰道门咧系要平时系推或者系拉咁样啦。 系啊系啊。 跟住咧咁啲风咧喺出面呼吹入嚟咧，咁成道门咧就好似自动门咁样冚下冚下开下冚下开下冚下啦。跟住咧我个 friend 就唔系我个 friend 咧就话咦？几时学校咁有钱转咗个自动门啊？跟住俾佢实 Q 听到，个实 Q 笑咗劲耐啦，跟住我哋就笑咗佢劲耐啦。其实因为太大风吹咗道门，吹到道门咁样咯， 都几好笑啊！ 吓，你在场嘅话你就觉得好笑，因为个实 Q 嘅反应咧，佢系碌咗喺地咁滞啦。 即系原来呢啲其实统称叫做一啲 fail 嘅句子啊，即系广东话讲嘅时候会失败咁样啦。 系啊，真系会 fail 啦。 喂，咁系喎， 红都面晒， 都面晒，真系金铺笑到红都面晒，真系。唔系，其实间唔中讲下呢啲几幽默嘅。 系啊，咪嗰次咯，本来咩话个 friend， 点知一讲咗呢句嘢，就变咗全场爆笑。 系，喂，咁咧，喂，听人讲咧，你听日就去旅行，就飞咁噶咯。 系啊。 咁啊，执好行李未啊？ 未啊，所以你快你嗱唔俾我翻屋企，耶！我就执行李。 但系你好似好早起身就搭飞机咯，要。 系啊，上次仲早啦，上次北海道。9点钟机咯， 哦，咁你听日咧？ 今次10点。 哇，咁你起未到身啊？ 梗系起到啦，9点钟都起到啦，8点钟都起到啦。 喂，我今次真系要推介个发明俾你喎，呢个发明咧就能够帮助你起身嘅。咁嗱，呢个发明咧就系由呢个美国史丹福大学生咧，叫做个名叫做蔡西，几得意啊！ 佢个名都几难听。 个名叫蔡西。咁佢发明咗一样嘢叫做一个叫做。电击手带喎， 咩叫电击手带？即系你行过嚟电你咁样？ 就唔系嗰啲整蛊人嘅嘢啦。原来啊， 足色狼嗰啲。 唔系啊，呢个原来电击手带咧系攞嚟戒除一啲坏习惯噶。咁你想戒啲咩嘅话咧？咁你就 預先在那個手帶的 Apps 那裡呢就輸入你想戒的惡習，樣譬如你某 個,、即某個網站 你不想自己去的，那你那個 App 打譬如 thismv.com 這樣咁每当你一上 thismv.com 嘅时候咧，你个电击手打就会电你啦，系啊，咁会提醒你又或者惩罚你咁样咯，咁又帮你戒一啲咩嘅。喂，咁若然你听朝想早啲起身搭飞机，又唔想 miss 咗班机嘅话咧，咁你可以啊、研究一下呢个发明，就输入你听朝，譬如七点起身咁样。之后咧，如果你七点唔起身嘅时候咧，呢、這个电击手带咧就会即刻电你啊！ 真系得嘅？ 系真系得啊！ 吓？就唔系你试啊！而家即场现场有一个， 咁呢啲新发明， 可唔可以试下示范俾我睇？ 呢个新发明就未必系咁快嚟到香港嘅。 咁个电嗰时痛痛唔痛噶？ 痛唔痛啊？见仁见智啦。佢话咧，戴喺手腕之上咧，会释放340瓦嘅电力咯。 高啊！340瓦， 340瓦几高啊？未试过，未试过俾电电喎。你有冇试过俾雷劈啊？你份人咁样。你份人咁样应该会俾人劈噶，俾雷劈。 佢电咗我啦！你咁多次啊！你咁多次啊！ 以乜 Kevin 台长有一个喺手咩？ 系啊，所以我现场有一个咯。 哇，系、啊，等唔到要试一试先，好少俾人电啊嘛、 哦。都唔系好严重，我戒咗件衫衫。 系啊，即系我呢啲好少俾人电啊嘛，系啊。尤其是人哋一见到我咧，就另眉面，唔知点解，好少俾女电啊。 成日都电我噶咯， 系咩？ 系咪啊？啲人 原来咧喺即系上年嘅四月咧。就已经在定知今年的四月啦，呢度冇讲。 今年的四月 就将会在英国同埋美 国。你 讲 唔讲错嘢啊？ 有受哇，几痛喎、啊，几冻喎、啊，真唔系几痛喎、啊，真系。 今年的四月你咪觉得你觉唔觉你讲错嘢？ 喂，唔系喎，呢、這个应该 佢逃避紧个问题。 唔系喎，应该系要成130英镑喎、啊，即系讲紧系1000蚊港币喎、啊。可能阿 Kelvin 你呢个系咪翻版货嚟噶？人哋千几蚊喂、啊，大佬。 喂，你唔好忽视喎 ，Kevin 好有钱噶喎。 啊系，啊你又提醒咗我添。咁啊，即系所以你嗰啲咩坏习惯就可以改啦。譬如七点钟起身嘅，就即刻输入。 喂，你买过嚟俾我做生日礼物啦，翻版都得。 电醒自己啊嘛。 翻版都得，你买嚟电醒我，跟住我日日翻。 嗱，譬如好似今日咁样啊，九点做节目嘅，你八点啊好输入啦，即系费事迟到成个几两粒钟有人等啊嘛。 乜嘢啊？你今日要我等你九个字啊？ 唔系啊， 要我等你九个字。 你仲有咩坏习惯啊？喂，好多、啊，你真系要嗱嗱声整几条添啊！ 喂，你都有、 啊，你要两只手戴两条啊，由脚带睇下有冇添啊！喂，颈若然系有嘅时候更加好啦、啊。 喂，金光圈啲 friend 嚟噶咯， 戴埋个头度，总共系六个咯。 喂，耳环整翻个好唔好？钉翻个窿，跟住摆个电击咁样落去。 六个成1500蚊咯，都9000蚊攞嚟戒自己嗰啲坏习惯。 你有咩 坏习 惯啊？ 我冇乜噶咋。 最忌心烦啊！你有啊？ 系咩？ 心浮气躁咯，就系同埋食热气嘢咯。 唔系我坏习惯有嘅，即系成日即系太勤力读书啊。 哎呀，你唔好讲咯，估到你会讲呢啲噶啦。 有时候太准时啊，令到啲即系 你准时，你咁咪迟到啊。 有时太准时嘅时候，会令到自己啲 partner 咧有一种惭愧同埋内疚啊。 啲啦， 所以我有时都叫自己唔好唔准时，但系。即系坏习惯嘅嘢好难改，所以我都要买翻。 你人有冇斧头？可唔可以一嘢揼佢？ 所以即系如果有钱咧，都要买翻条电击手带。哇，真系好犀利喎！即系美国嗰啲大学生咧，即系发明啲嘢咁坚抽。 系啊，但系香港嘅大学生咧， 香港大学生都 OK 啊， 大专生咯，香港大专生都 OK 嘅，好似我咁 OK 咯。 系啊，咁啊，喂，真系要讲声拜拜，因为时间都差唔多。 拜拜，拜拜。 宁愿担心，亦期望你多找几个情人，别这么爱奉献。但求自己快乐要紧，曾经一起未留住你，都清楚你为人，越伤心你越会兴奋。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没法比，宁愿这福气。